旧片的朋友可能都非常熟悉，他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老上海的电影明星，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既波折又心酸，由璀璨的荧幕生涯到暗淡的个人生活，皆成为后世怀念和争论不休的话题。而且他与张达明、唐季山还有蔡楚生的感情纠葛也一直让人唏嘘不已。而导演关锦鹏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并没有用那种很传统的叙事方式告诉你他的一生怎么样怎么样走过来，而是用纪录片的方式穿插阮玲玉女士自己的原片和张曼玉所扮演的画面作为交织，又附着老影人的采访与演员张曼玉自己的感受，可谓是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时空变换的美感和意境，让人不禁想起了这一代玉人的一生的惋惜和深思。当然也会有人说穿来穿去这个画面叠来叠去有一种看不懂的感觉，我倒是建议各位可以静下心来，特别是那些喜欢文艺片的一些朋友，多看两遍，等你分清楚戏里戏外的人物之后，你自然就可以看懂，甚至是爱不释手。我在看懂之后莫名其妙的会想起赖声川的一出话剧，叫做《暗恋桃花源》。那一出话剧虽然不是这种扮演一个人物传记，什么他的原片然后附着到现在的演员这个贴来贴去的手法，但是一个舞台两出戏，一个是近代戏，一个是古装戏，我觉得也恰到好处地演绎出了这种效果。好，回到阮玲玉这部电影上来，张曼玉凭借着这部影片在最后获得了柏林影后。有网友说，我一死何足惜，不过是人言可畏。办纪录片的拍摄戏中戏，张曼玉把阮玲玉诠释得淋漓尽致，阮玲玉在演各种女子，而张曼玉在演阮玲玉，而我们这些荧幕前的人又在演绎谁的人生呢？不过就是一台戏罢了。阮玲玉有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演员应该是疯子，我就是一个，他还说就是一台戏罢了。阮玲玉有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演员应该是疯子，我就是一个，他还说他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电影，他将自己对命运的理解也赋予了电影，他将自己全部的感情寄托于电影，可是他不知道电影终究只是电影，只是一场黑白灰三色的梦。 明天就要开庭，明天就要对一个强者中的强者、弱者中的弱者进行缺席审判。人们，用你们的善心和良知听我说一句话，在这个叫做人世的地方，我活了25年，检点我的所作所为，一丝一毫无愧于心，我应该是原告，原告。 星的影迷们，你们爱着的阿软去了，在今后无穷的岁月里，我将睡在黑暗的胶片上，躺在冰冷的盒子里。若有机缘，我的容貌能在银幕上重现的时候，那眯眯的眼，甜甜的笑，总是对你们的祝福。 各位听到的是徐帆老师在身临其境当中为他在1994年出演的话剧《阮玲玉》的这个经典台词做的配音。1994年北京人艺的话剧《阮玲玉》首演的时候，徐帆老师刚刚大学毕业3年。19年之后，也就是2013年，北京人艺又复演了这出戏。当时徐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他没有想到剧院会重新拍这出戏。剧院说要排，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他感慨说，他与阮玲玉的缘分，或许正是在于缘分没有尽。他说19年前我与他相仿的年纪来演他的时候，没有演出他的精髓，到现在年龄比他大了一倍，我才摸通了他的脉络。那个时候真的不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去自杀，还觉得他不知足，是带着疑惑和批判去演，自己也处于矛盾之中。如今我对这个人物有了更多的理解，演这个戏会平和一些，更希望能演出那种淡淡的感觉，带给大家更大的想象空间。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看过北京人艺在94年包括2013年所推出的这出话剧《阮玲玉》。但是我依稀记得2013年那个时候阮玲玉上演的时候，可以说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孩子来说，阮玲玉的一生包括她的戏剧还是比较陌生的。简单介绍一下，前面其实已经说过了，上个世纪20-30年代上海的电影明星，16岁出道，25岁便香消玉殒。在他生命最为灿烂的时候，让时间停止前行。他的死关乎于时代，关乎社会，但追根究底关乎他自己，也关乎爱情。有人说张达明、唐季山、蔡楚生这三个男人杀死了他。 花落水流，春去我走，只剩下片地醉人东风。桃花时节，芦笛梧桐，那真是神 远离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小野丽莎所演唱的《玫瑰人生》。是小野丽莎所翻唱的一首世界名曲《玫瑰人生》。这首歌的原唱是法国女歌手艾迪特·皮亚夫，是她的音乐代表作，如今回头去看也是一首世界名曲。这首歌的歌词是皮亚夫亲自填写，而作曲是路易·古格里米。 1946年皮亚夫首次演唱这首歌曲，但是一开始大家都并不看好这首歌，但是出乎意料，这首歌曲很快就风靡了整个法国，而也因为这首歌曲，皮亚夫也被成功推向了法国香颂天后的地位。不久，这首歌曲就被翻译成英文进行演唱，马克大卫在原来的旋律基础上将其填上了英文的歌词，经由美国著名的爵士歌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重新演绎之后，这首歌曲便算是顺理成章的成为了世界名曲。其实这首歌曲也有中文版，大家熟悉的陈百强就曾经把这首歌改编成广东话歌。接下来就跟您一起来分享这首《粉红色的一生》。 微风吹开美丽的心，添上热情婚姻，你又为何伤感？幻想怎可欢笑一生？只要尽情开心，不要呆呆的等。情绪虽感到乱纷纷，让眉锁紧，快乐悠然会近，总会找到想找那人，总会找到所想要的心。请张开美丽的心，将快乐来相分，为何自 身上，他曾经说过这句话，叫做没有爱我们什么也不是。2007年在法国上映了一部传记电影，叫做《玫瑰人生》，讲的就是皮亚夫的这个传奇的一生。他的艺名，对，叫做皮亚夫，是法国人称呼麻雀的俚语。有人说这个名字不仅是因为他的性格极为豪爽，有一副好嗓子之外，更是因为他的身高仅仅只有1.46米。在这部影片之前，其实在1983年法国就已经有人拍摄过皮亚夫的电影，那部影片的名字叫做《莫忘今生》，讲的是皮亚夫和拳击手马塞尔的爱情际遇。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的是2007年的电影《玫瑰人生》，这部影片里这段情伤也是影片最为关键的章节。电影长度是140分钟， 可以说是极为完整地再现了皮亚夫颠沛流离的童年，从街头出题酒吧卖唱的少女，到正式登台歌喉迷人的明星，到情感受挫每况愈下的晚年，再到弥留之际。为了不至于让所有的观众觉得好像这些事情在140分钟交代不清，你看不懂，导演其实非常细心的又用文字交代了时间地点，只要你看得细心留意前后的故事，在这些文字的提醒之下还是可以串联起来，看出皮亚夫从法国到美国的人生轨迹。作为电影线索的，自然要离不开皮亚夫不同时期的音乐作品，有特殊意义的，偶然抓住的，皆成就了舞台上的皮亚夫。有人说这部电影让整个法国在怀念一个人，回望一个时代，重温一个旧梦。我毫不怀疑皮亚夫是法国的一个符号，他的歌仿佛是一个印记，深深地打在每一个法国人的心里，无法动摇。2个小时20分钟，翻完一个人的一生，而他的经典老歌作为线索，讲故事的这个过程都是用他的音乐作品来作为注解。可以说每一次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心可能都会跟着颤动，原来是这样啊！这话不曾说出口，眼泪却已经在说不清楚的某一个时刻下悄然滑下。 Non, rien de rien. Non, je ne regrette rien. Ni le bien.Mes chagrins, mes plaisirs, je n'ai plus besoin de balayer les amours avec leur trémolo, balayer pour toujours, je repars à zéro. Non.Ni le bien qu'on m'a fait, ni le mal, tout ça m'est bien égal. Non, rien de rien. Non, je ne regrette rien, car ma vie. 房过户代办就选房帮办，28000，下载房帮办 APP 找房吧。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 白天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9度左右，大部分时间有利于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夜已深了，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聊几部人物传记电影，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就需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王菲《幽兰操》。 兰之意洋洋其香，中香共之，悠悠其芳。不采而佩，玉兰何伤？一日一年，我心思 是王菲在2010年为电影《孔子》所配唱的主题曲，叫做《幽兰操》。这部电影是周润发主演。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啊，现在想起来，的确好像王菲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大家的关注度当时胃口被吊了足足的。可是这首歌推出的时候，大家多多少少会觉得有些失落，因为没有那么惊艳。我记得当时哈听了很多这种说法，电影其实也是。如果我记忆没有出错的话，当年电影在做宣传的时候，导演胡梅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拍孔子是需要勇气的。现在回头去想想，当年的胡梅真的是胆子不小，所以这部电影在出来之后，影评是褒贬不一。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就找了很多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评价，跟你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有网友说，在他们那里，因为有一种比较奇怪的传统，就是很多人都以为你评论一个人物传记电影，其实可能就是在评论这个人物本身，所以评论孔子这部电影也是需要勇气的。不过好在这部影片没有给我们挖太多的坑。他说，孔子是什么人啊？圣人啊，岂是我们这等凡夫俗子可以评论的。而这部电影因为留给观众太多的解读的可能，所以也就成就了，没什么可评论的。但是他在他所写的影评下面留下了这句台词，就是给一个画儿。这句台词在正片当中出现的戏份是孔子立主禁止活人献祭，这句话是孔子在挤兑公山牛。所以虽然观众听了之后都在笑，但这可以算是一种幽默。不过他又提到，这句话在预告片当中是紧接着男子的话后面，所以听起来感觉有些雷，各花入各眼吧。另外还有人说，在影片当中看到老子和孔子坐而论道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他说，不错的片子，编剧表演都挺到位的，但是如果能够从这个片子里看到没有孔子，我们会怎么样，那这个片子就更牛了。可惜总感觉还差一口气，不过已经不错了。想想孔子是谁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孔圣人，但是他的生平却没有太多人知道。他说他在看电影的时候，一边看一边就有人在后面问，孔子真的有那么落魄过吗？千年之前的事情谁又真的知道呢？好，感兴趣的朋友倒不妨把这部影片找出来看一看。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李健所演唱的《水流众生》。 有没有那样的神，能阻挡命运的乌云，保佑从来不平坦的路程？有没有这样的水，能洗去所有的沉迷，让众生轻盈？可是我能如何，总是越要越多，最后要解脱。成漩涡，有谁看见转山转水转不出自我？看不完的城市里看不出辽阔，唐古拉山崎岖路上从不缺勇敢，谁能逃脱花前月下转身难？如果有那样的山，能阻挡命他的路程，会不会更艰辛？如果有这样的水，

家在电梯里总能够听到许巍的这首新歌《我的爱》，这是许巍为一个床垫所创作的一首广告歌曲。床垫家里已经有了，所以不可能因为许巍的这首歌而去再买一个新的床垫，但是许巍的歌是一定要听的，所以在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拿出来和各位分享。许巍就是许巍，你听到他的新歌，即便是新歌还是觉得似曾相识，对不对？我今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简单的搜了一下，其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跟各位一起分享，是这首新歌的宣传文案。8月24号，摇滚音乐人许巍发布了全新单曲《我的爱》，这首歌由许巍本人亲自作曲，可谓是许巍今年推出的一首人生疗愈佳作。这首歌里有这样的歌词：命运伴着时间，有沉寂也有着精彩，心中渴望无忧的时光。音乐一响起，熟悉的许巍闪现脑海，熟悉的旋律也一起回响耳边。说实话，我从第一次在电梯里听到这个广告歌曲的时候，我都觉得，哎，怎么用了这首老歌，那么好的与世无争的歌曲做广告歌，唐突了不是许巍。我说的那首歌叫做《空谷幽兰》，各位来听听，跟这首新歌，你听旋律包括感觉是不是有点像？ 总有红颜，百生千劫，难消君心，万古情仇。青芳之巅，山外之山，晚霞几朝，星夜无眠。 不是跟前面我们听到的那首新歌有那么一点点像？啊，真的希望远离这琐碎的城市生活，跟这首歌的意境一样，感受那份空谷幽兰的仙儿一样的生活。生活总是有沉寂和精彩，而人生也总会有悲喜和无奈。但是我想提醒各位，宁静在心，云霞自然入梦。不论心中怀着希望，亦或是现在短暂的忧伤，也不管你刚刚经历了欢喜，亦或是哭泣，愿所有的人都可以幸福快乐。节目最后，我们继续来听许巍的声音，曾经的你，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中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滴滴滴滴滴的奶， 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想到无人留。